被砸碎呀，满屋的烟雾浓，账本被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。嘿呦呦，我的妈耶，我等是谁呢？原来是宋方姑娘，她在行凶。 是她老小子吧？ Oh, my God. 行了，我决定了，撤他的职。 哎呀，钱大爷呀，这两天怎么没上大队部

鬼门关不 英雄汉。

thank you. 情，放肆我把云记在梦初心，仙凡匹配从古语，诗仙的韶华三观啊，总算娘子是灵如别，你是月亮望尘灵人间，总算娘子是灵如别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纵然娘子是灵手边，愿与你悲苦散来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朝圣祭遥遥，心中思谁